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放心放心，此刻并没有下雨。11点01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当中有下雨的情节，我们今天的行程很浪漫，跟随汪峰在雨中开启我们的行程，带好你的行李，马上出发。我是泽华。 在雨中我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刹那间往事涌上心头，在这场戏里 这首《在雨中》来自于汪峰2002年的专辑《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歌里唱到，在这场淅淅沥沥、哗啦啦啦、纷纷扬的雨中，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好吧，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陌生的景致，两个人之间产生的突然间少有的那种情愫和火花，或许会让你们重新紧紧相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通过在雨中这样的开场歌曲，要去的地方呢是太浩湖。太浩湖呢位于美国加州和内华达州边界的高山之巅，也是北美最大的高山湖泊，美国第二深的，以及加州毫无疑问的最美的地方。这里呢一年四季景象万千，冬天呢可以来这里滑雪，夏天来到这里哇凉爽。在近2000米的海拔高度呢可以带来每年8个月的降雪期。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怀念冬天是一件特别过瘾的事情。比如说此刻如果你觉得挺闷热的，然后想象一下周围白雪皑皑，然而湖水呢却是终年不动的，在这里你会感受到怎样的一种情绪，怎样的状态呢？或许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的歌名一样，会让你的心情包括你的实际的感受经历180度的大转变。180度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孙燕姿的众多作品当中它并不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但是无论是旋律还是前后加到种种的音响，都很有一种别样的氛围。180度，孙燕姿。 远度贵不能衡量你的态度，你穿的衣服跟我的心情不符，两个人的温度开始有一点出入，面对面坐着对着还是很模糊，并不是我犯规，爱情才会这样无助，是你的幸福从来都不会满足，你想要结束我们走过的路，谁对谁辜负你我的心里有数， 速度，我的脚步加速，能否再追回当初你的陌生谈吐和你能猜的思路，骗自己不去接触你和我开始形成的尴尬图，你的一半 燕姿的一百八十度，整首歌曲呢并没有华丽的乐器的元素，但是却感觉格外的舒服，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听到这样的作品，感觉格外的惬意。整首歌曲呢伴随着海浪的声音，好像很有画面感啊，伴随着那种轻快的民谣吉他，孙燕姿呢在随性的念叨着心情，有点像是抱怨，但是你却丝毫听不出来一个女生生气的语气，反而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放手的洒脱。你要走就走吧，我自己一个人住，再大的苦也不会让你背负。好，一个人也可以去很美的地方，比如说你一个人来到太浩湖，你会发现湖西北方的山间其实还隐藏着一座美若天堂的思阔村。思阔村呢，这里曾经是冬奥会的举办地点，现在也是一个凡间的秘境和滑雪的圣地。说到滑雪，此刻你的心情是否跟这首作品一样忽上忽下的呢？ To keep my hands on myself. 解放你的身体，解放你的大脑，来自于 Portugal The Man 最红的一首作品 Feel It Still。 OK， 接下来继续的去太浩湖，在山路上百转千回之后呢，你会发现太浩湖真正的出现在我们眼前，那一刻会让你精神一振啊！在接近500平方公里面积的平静的湖面上呢，倒映着有八方的雪山以及山上的青松，那种状态你不到现场好像很难体会那种静谧、那种自由、那种非常欢愉的心情。太浩湖从大开大合的群山那里借来了非常雄壮的气势， 又从来没有丢掉水波粼粼的那种温柔，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一种强大的气势和一种温柔结合的非常非常的到位。刚才也说到今天的心情适合听一些慢慢的歌曲，接下来这首作品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翻唱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是王韵一的版本。情人的眼泪是什么味道的呢？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心人跟我要分开，一颗颗眼泪深深跪掉下来，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只有心愿跟我要分开 baby baby，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好春常在，春花盛开，你怎么舍得说再会？我在深闺，望穿秋水，请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一杯下肚，听到了现场版本的《情人的眼泪》，为什么要为你掉眼泪？如果真的能够控制得住的话，眼泪注定掉不下来。很多情感是没有办法，很多经典的老歌每一次听到好像都会被戳到。下面这首还是经典作品，来自于伍佰老师的《再度重相逢》。 你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话都为你开，所有情物也为了你安排，我们是如此的不同，看遍前世就已经三代过，讲 你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到了一定的阶段，你会突然间的很喜欢伍佰的作品，好像格外的有哲理，音乐格外的好听。 伍佰作词作曲的这首《再度重相逢》呢，也是收录在他2003年的专辑《泪桥》当中。如果你会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一起放松，一起哼唱。好像在湖边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总是会像水一样变得此起彼伏，变得格外的有波澜，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一样。伍佰唱道，你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可是人生在世很难做到不贪恋。贪恋时的我们好像变得跟原本的我们不太相像 了。 伸出手，却又往回缩，又怕错，又 错，我的意志在强力折磨，难割舍对你的不舍，贪恋你还是我的， 整首歌都是低音完成的张靓颖的贪恋，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Go go go！ 哇嘞呀嘞 嘞！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上午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下午本市仍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风险大的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低洼地带，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 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炎炎夏日，避暑游成为了焦点。近日高德地图发布了10大避暑景区的出游攻略，首先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北京市民非常熟悉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山庄内的荷花极负盛名，满堂的荷花会一直开到九月末。除此之外呢，在名单之列的还有贵阳黔灵山公园、哈尔滨的太阳岛、青岛的栈桥公园和湖北的神农架等等。近日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旅客数量，沈阳局集团公司将增开66.5对临时旅客列车，并且在北京等热门方向开行多趟特色观光列车，部分车次会配备卡拉 OK 等娱乐设施，满足旅客暑期的出行需求。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游客海外自助游要警惕各类风险。首先就是涉水活动风险，目前溺水和水上交通事故是造成游客死伤的最主要因素。其次就是交通风险，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喜欢在国外租车自驾旅行，负责人提示游客在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交通规则，仔细辨别租车公司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另外呢，还有盗抢风险，近年来不少国家经常发生针对中国游客的盗抢事件，给当事人造成损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是一个阴天，甚至可能会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很适合听一些慢节奏的，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曾经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周杰伦演唱的版本的作品之一，但这首歌的原唱并不是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好像都是蜗牛，有的时候不知道前方在哪里，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但是没有办法，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如果你曾经被这首歌深深的打动过，希望此刻在听的时候，你在唱的同时可以找到当时的种种的回忆，种种的共鸣和共情。 该不该割下种种的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学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已经的伤都不感觉疼，轻轻地仰望。 这个版本的蜗牛的确是现场版本的。蜗牛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在自己事业处于低潮的时候所创作的。那个时候的周杰伦还没有正式的出道，整天呢就是帮其他人写歌，当然会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于是呢，他决定写一首歌去勉励一下自己，同时也为了鼓励像他一样的年轻人，都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爬。之后许茹芸听了周杰伦为别人创作的作品之后呢，感觉非常的特别，就联络公司跟周杰伦邀歌，于是杰伦就把这首蜗牛给了许茹芸演唱。1999年的时候呢，由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首次合唱，收录在专辑《真爱无敌》当中。在2001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当然也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啊，他重新演绎了这版蜗牛，收录在专辑《范特西 Plus》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位于加州和内华达州边界的高山之巅的美国的太浩湖。晴空万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湛蓝的天空把湖面染的是湛蓝的情况，而在乌云密布的时候来到这里，丝丝的微云透过云层洒落在湖面上，仿佛是为湖面镀上了一层银色，怎么看呢都像是一幅沉静的水墨画一般的美丽。接下来这首作品《单恋曲》，来自于谭雅、蔡健雅，同样很适合今天的心情，今天的天气。 我记得回忆，我试着求你，一侧感觉身体里，一眨眼似乎还看到他的背影，在空气中窒息。我忘了我自己，又再次精神海底，无声无息的悠长起吧单恋曲，沉迷在此刻 蔡健雅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单恋曲，主歌的飘忽的低音非常非常的好听，而副歌部分呢叠加了好几层的人声，歌曲当中那种纯熟的真假音的转换，就像是两个蔡健雅在互相为另一个蔡健雅进行和声一样。这首作品呢是一首揭开伤口给人看的歌曲。从1997年出道开始呢，谭雅一直在唱情歌，唱了那么多年，聊了那么久的伤，她也是忍不住的暗自的反问说自己的伤口究竟在哪里。或许好像只有在最深的海底当中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静，静到好像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不到，没有任何人可以听得见看得见你的时候，那种呐喊才会真正的爆发。于是呢，谭雅也是让自己深深的沉入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海底当中，挖掘自己，创作出了这首单恋曲，表达出的是外表平静的大海，其实越往深的地方去，你会发现越是暗潮汹涌这样的想法。好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的不是大海，我们今天去的是湖啊，美国的太浩湖。湖的西侧有数个水上公园和码头，这些呢都是以划船、橡皮艇为主要项目的。这一带的湖水当然是非常平静的，适合各位悠闲的随波逐流，或者是坐在码头岸边，一边欣赏着湖景，一边拿出随身携带的午餐，惬意的享用。当然也可以泡上一杯咖啡，记得可以打开收音机，听着 FM97.4， 听着带上音乐去旅行，感受那种好像在城市当中我们渐渐少的那种慵懒，少的那种放松，少的那种放慢节奏的生活。好了，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想买车？来汽车之家夏季购车节呀！想不到的超低价格，全年仅此一天，7月14日，东四环酷车小镇和五棵松华西广场同期举办，我们不见不散。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贴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Little Mix, Down and Dirty, come on, 一起来。 I'm tasty delicious, I'm rough round the edges, my mind is obsessive, my flex is aggressive. Glad I didn't listen to my teachers, teachers teaching not to be a dreamer. I don't mind offending, I ain't about pretending, them haters be hating, my fashion be trending. Now I'm a believer, check out the sounds of my beats, so we international divas, but I'm sorry not making your pieces. Yeah. If we only got one night. get down and dirty. Everybody get down. Get down and dirty. Get down and dirty. I know you heard me. Get down and dirty. Get down and dirty. I know you heard me. Get down and dirty. 这个编曲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Little Mix 呢也是现在世界范围内少有的现象级的女团啊，他们作品呢格外的受欢迎，包括他们的 CD 都是卖得非常非常好的。11点49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Little Mix Glory Days 这张专辑当中的 Down and Dirty。 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开启美国太浩湖之旅。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叫做 Taylor Creek，这里呢是能够直接的观赏到大自然奇趣的地方。这里是湖中生活的鱼类洄游产卵的地区，而且呢周边的地理环境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的，是学习自然地理知识观察湖中小生命的绝佳的地点。当然很适合亲子之行，带着孩子，如果你要是懂的话最好，跟孩子进行讲解，孩子可能都会觉得哇，我的爸爸妈妈简直太优秀的呀。此外呢，湖周围的山中会有一个绝佳的隐秘的观景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翡翠湾州立公园。前往此处我们需要继续的行驶一段窄而且比较陡峭的山路，其中会有一座悬空桥，需要两辆车并排通过，那个时候就需要考验孩子的爸爸妈妈他们的车技了。 OK， 来到太浩湖可以进行许愿，可以进行放空，看前方就有一个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狼人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症，嬉笑的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巴洛克式的叹息。 少女手中 Thank you. 同于大家熟悉的九零版本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此刻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好像这个少女有着更多的幻想，这些幻想感觉是那么的美妙。原本呢，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这首歌曲的作曲就是王婉之，当然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后来王婉之收录在自己专辑当中的版本，她也是进行了重新编曲。从上周开始呢，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一起来到了美国西南，进行了西南旅途啊。这一行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壮阔的大峡谷和宇宙洪荒进行对话，也在山巅的太浩湖，就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进行了一些低语，还曾经在静谧的铁路博物馆去倾听汽笛声声，在面朝大海的滨海小镇也曾经轻抚过时间的沙砾。这一趟行程各位还有印象吗？总之非常非常的快乐和非常非常的快啊，时间走的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今天的天气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你的心情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的话，是什么颜色的呢？如果今天你的心情是忧郁的蓝色，不读 Flamingo 正合适。好了，我是泽华，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张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的家，实木家具、智能卫浴、明快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有颜色吗？ 火红，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蕉叶。